这个礼拜容易啲记嗬，十二就星期二，十三就星期三，十四星期四咁，如此类推吓。咁啊，农历咧就庚子鼠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啦。天气系非常之冻，出咗三个嘅报告。头先因为赶住要听只歌啊，因为就嚟开口唱，所以我好简短咁讲。而家就正式讲翻嗰个详细嘅特别报告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因为而家湿度又好低嘅，啲皮肤又好干啊，喺呢个32%。寒冷天气警告啦，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出咗，咁所以大风咗咧，咁又会冻啲啊。咁天文台话咧，预料本港会吹偏北嘅强风，市民咧就要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咧会带来一啲嘅危险嘅。咁强烈季候风。这个强烈冬季的季候风呢持续会为这个广东呢带来寒冷啦同埋非常干燥的天气。咁今日天气预测呢是早晚都寒冷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有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是吹烈风。咁预测呢听日呢天晴同埋都系咁干燥啦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是会回升不过下周初又会再度转冷。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就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在的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 32%。如果在这新界地区可能就会冻一点。今天整体上天文台给的温度最低和最高就是8至15度之间。所以都是很冻小心保护。星期三的预测的温度是11至17。星期四是14至18。相比返人是有得比较就你就会知道那个恶劣情况。过两日都起码有双位数。所以今天就会比较冻一点。在星期五六日咧都系有双位数嘅，15至20度啊咁样样。但系话下周都会系有寒冷啲嘅时候，而家预测紧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嘅温度咧，星期一系11最低吓，星期二啊最低12，星期三啊14，都徘徊都系喺呢个十零度嗰个嘅温度之下。听一啲歌曲嘅引子咧，会带你入你自己想象嘅一啲嘅意境啊！你会想象系一个咩嘅环境咧？听完首歌之后，你会知道呢首歌嘅名字。 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绿岛小夜曲，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透过 Facebook 嗰度咧，咁佢有提过咧话想听某啲咁歌嘅歌曲啦，咁而呢啲歌曲咧亦都系我会系播嘅吓，咁啊有啲好冷门嘅唔识咧，我都会尽量去揾嘅。咁啊应一个听众朋友嘅要求，想听嘅就系绿岛小夜曲拣嚟嘅版本咧，就唔系原唱，系蔡琴嘅版本啦。清晨时间5:20啊，室外温9度，相对湿度36%。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大 身份是梦，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不要轻轻地告诉你。 咁啊，歌咧又播唔到啦。去到咁上下咧，佢又跳咗停咗。刚刚我哋听到一半嘅咧，就系青山美代嘅《相思河畔》。兄弟班嘅组合，佢哋嘅歌曲都系永垂不朽。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Deep is your love. 兄弟班的组合，他们在黄金时期真的很多很靓的作品，也都可能是很多一对对的情侣里面一些心目中好听的情歌。BG's 的其中的一首作品 How Deep Is Your Love? 时间了四分零钟到清晨的五点半。手机的广告呢，我们记得香港有黎明啊，还有 Sammy 也有，那时候是有那些手机的广告歌很红的。以下这一首都是，你有没有发觉呢？是 M 字头那部机，那时真的很多人用的。这首歌就是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 缘分让你我擦肩，你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程序，以众议院议长波洛西为首的民主党人提出一项决议，原本计划要求副总统彭斯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召开内阁会议，罢免特朗普的总统职务，但是决议受到西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反对。预料众议院随即展开辩论，其后会作出投票。彭斯最后如果没有任何行动，预料众议院会辩论由另一批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决议，说特朗普煽动叛乱。预料众议院最快在当地星期三辩论这一项决议，甚至投票，据报已经取得足够票数通过。警方昨日在元朗朗平村进行反毒品行动，拘捕一男一女，检获一个怀疑冰壶以及23包共约34.8克的怀疑冰毒，市值大约22,500元。行动入面，一名50岁男子和一名39岁男子涉嫌贩毒以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另外，警方昨日在粉岭联和墟倒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6人，行动中检获包括两部钓鱼机、少量怀疑毒品、怀疑冰壶以及大约2000元的赌款。被捕的52岁女负责人涉嫌管理赌博场所、管有危险药物、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以及违反处所防疫规例。而剩低的13男两女，年龄介乎21至49岁，就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以及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外长王毅表示会同缅甸共同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推动疫后经济恢复。王毅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访问，同总统温敏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作为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首位到访的外长，显示中国支持缅甸实现长期繁荣和稳定，承诺中国将会向缅甸紧急提供疫苗，并同缅甸就有关方面进一步合作。温敏强调，王毅在疫情期间访问缅甸，显示中国注重和缅甸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08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9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6，日元104.19，瑞士法郎0.89，加元1.278，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44.81美元，卖出价系1,845.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天气咁冻，好多人咧都好唔愿起身啊！尤其是真系你一定系瞓得好梦正浓啊，个被窦又好暖嘅时候，你嗰一下咧就真系唔愿意离开咁温暖嘅被窦。一掀开张被咧，咦，啲温度又唔同咗咯！霎时间即刻快啲冚翻张被，哇，再感受嗰种暖意先啊！然之后或者都敌不过睡魔咧，又翻瞓一阵。但有啲人呢就会系话咗咁就咁啦，嗯，一醒呢就要醒啦，起身呢就即刻上发现三思，呢啲情况呢好容易有叫涉亲啦，一病亲呢就唔好啦。总之而家呢个年头喺呢、這个即系又要戴住口罩嘅年代啦，可以话系咁都一定要令到自己系强壮先，唔好有任何嘅一啲唔舒服嘅情况出现，伤风啊、鼻塞啊、感冒呢以往都好似真系好多，咁但系而家系真戴咗口罩之后咧，就真系好似少咗啲咯。因为你真系可以避到某一啲嘢，啲空气唔好啊，有时你会吸入咗咁又少咗出街咧。叫做虽然街上都好多人，咁又系嘅。你一个运作嘅社会，又点可能唔出街咧？有啲嘢你系要运作嘅，有啲嘢系有一个流通嘅。咁呢个程度上你都需要啊。你唔出街，要叫人系去即系送外卖嗰啲都要出街啦吓。我成日觉得就系。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当是一个运作要如常的，只不过自己要小心保护，你都是需要去有一些群体生活，不暂时的群体生活呢就是不可以的，有那么多人躲在一起。那个群体生活可以心态上的群体生活，不是一定要在你旁边一堆人才叫做群体生活的。好好照顾自己啦，天气这几天一直都是冻的，现时温度是9度啊。今日咧就系一月十二号星期二，农历嘅日子咧就系十一月二十九日啊。团结就是力量，我哋可以破除一切。心态嘅一个团结，一团火嘅时候，系咪都会温暖啲啦？同你一齐感受呢个低温嘅情况。一齐抵受去呢个风风雨雨，朝住光明嘅前途去走啦。 如果这算患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叶，漫天的瞬间，热暖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雪太转弯，到目走到一半，却犯阻碍其难。 一个人落山，风雨特别冷。 也别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着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 我 连说下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 情债，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寒，用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运，到梦走到夜返。闯爱奇难，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猛。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金粉多重。 也别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迎面无用。 同步过冬，一起期待晴空，相见不怎么重。 我要说怕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一班人同你一齐同步过冬，冬就一齐啦，一齐咧就会暖啲啊！呢一班人当中，你认得边个把声吗？有张国荣啦，谭咏麟、李克勤，有张柏芝、黄冠中等等，呢一首《同步过冬》。早晨啊，时间咧就系5:43，你听紧嘅系四台联播嘅清晨上嚟，我系阿浅钱佩兴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而家温度系9度啊，都未到10度，但系今日最高咧就话会有15度嘅。咁喺即系中午嘅时分有阳光照射住咧，就当然好啲啦。但系晨咁早出嚟嘅时候咧，真系要着够衫啊。咁睇话冻咧吓。先讲埋个三个报告先，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寻日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会即系收过话啊，即系将会嚟紧咧就系、是、史上咧最寒冷嘅呢个春节啦。就话即系中国国家气象局嗰个预测系广东省咧会系有史以嚟咧最冷嘅春节即将来临啦，一路好长嘅日子咧个温度都好低。咁咧就见到都会惊，因为呢排都冻啊嘛。咁啊，霎时间咧就会相信咗，即系嗰个嘅说法。咁后来咧，其实而家啲人咧都好叻噶啦，就即刻去即系睇翻 fact check 翻系咪真定假咧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知道系假嘅时候咧，就要喺度再讲翻，等啲人唔好咁惊啊，惊冻咧就好弊吓。咁就系大家都系流传咗呢一个话系广东省史上最冷嘅春节嘅谣言。咁后嚟咧，其实就系广东省气象厅咧都再次辟谣啦。大家千祈唔好信，广东气象台咧绝对系冇发布过呢一个嘅天气预报噶。其实呢啲嘅天气预报咧系有啲网友咧系攞几年前喺2017年嘅时候一啲嘅天气咧就发布咗喺呢个网上，其实就唔系嘅，大家唔需要去惊吓。有咩咧就其实系再 check 多几次先。而家都系嘅，有啲时候人一讲嘅嘢嘅时候，第一下咧唔谂咧就信咗先，但有啲人咧就系会谂啊，睇睇系咪先，总要定。咁呢个就所谓嘅谣言止于智者，又喺度咧就会学识翻以前喺读书嘅时候你见过啲嘅字眼，见过啲嘅句子。读书就教你系即系认识好多嘢，有啲嘢用你嘅智慧去判断啊。室外气温9度，湿度一路上升翻少少，而家系

啊，清晨爽利。 系啦，星期四嘅时候咧，就林思维就会讲呢一个喺疫情下，我哋点样可以健康饮食，选择喺外卖方面食得健康。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崔兆阳博士啦，会喺呢个更年期嘅系列里边咧，就讲到最后一集嘅前列腺癌吧。现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啊。今日咧就系、是。早晚寒冷，天晴同埋乾燥，最高温度15度啊！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 有翻咁上一年份呢啲实力嘅歌曲，郑秀文以前嘅作品95年作品《舍不得你》。 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021年1月12号，农历系庚子鼠年11月29日啊，星期二嘅清晨6点09分啊。今日都系冻噶吓，咁啊，天文台话预料本港会吹偏北强风，市民咧应该提防海面大浪可能会带嚟一啲嘅危险嘅。强烈冬季季候风咧持续会喺呢个广东咧会带嚟寒冷同埋非常干燥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会系早晚都寒冷，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5度，吹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会间中系吹烈风。展望咧，听日系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嘅气温咧系会回升，下周初咧又会再度转冷。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现时9度嘅温度，相对湿度36%，三个嘅警告留意啦，因为咁干燥啊，就系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寒冷天气警告又出咗啦，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咁所以咧就系比较冻嘅吓。好好保重嘅身体啦，咁我哋有时要听多啲健康嘅知识入落自己脑袋里边，就系有即系需要嘅时候就发挥出嚟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一路就讲紧前列腺病变里边嘅有唔同嘅一啲嘅症啦吓。 对啦。 咁啊，嚟到系前列腺癌咧，去到今日咧就系、是。终极篇咯， 冇错啦，系啦，大结局啦。 因为我哋都就住啦，都就嚟过年啦。 嗯， 我哋可以换另一啲话题讲啦。 系啊，系啊， 好啦，我哋又先听听你嗰个金句先系嘛。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补肾气。 咁啊，讲到前列腺癌，上个星期咧就从呢个西方嘅角度讲佢一般嘅治疗原则。 系啦。 咁今日咧就应该都去翻你嗰份啦，中医点睇啦 啊？系啦，嗱，其实中医咧。就冇前列腺癌呢个名嘅，咁但系中医学对前列腺癌嘅认识咧，可以追溯到咧2000多年前啊，《黄帝内经》 系 嗱喺《黄帝内经》唔同嘅篇章入边咧，都有论及呢个病嘅主要症状嘅。根据前列腺癌嘅临床表现咧，我哋可以将佢归纳为中医嘅脓闭啦，就屙尿唔出啦，塞住晒，血淋啦，啊屙尿嘅时候咧又有血啦，又痛啦，啊或者尿血啦。啲小便有血，咁歸納入呢啲範疇嘅。 咁其實中醫睇嗰個原因喺邊咧嚇？ 嗱，中醫用病因病機嚟描述嘅，咁有幾方面。中醫認為飲食不節啊，即係飲食唔節制啦，可以引致咧濕熱結聚喺尿路成咗毒。 係。 咁呢個係第一啦。另外咧，中醫認為情志可以治病嘅，所以七情內傷、喜怒哀樂啊，過度嗰頭咧，都會咧造成傷害，就導致咧氣滯血瘀。阻碍咗呢个尿道嘅， 系 嗱，仲有外感湿热，即系一啲外邪啦，导致到咧呢啲热毒蕴结喺尿道，同有啲讲法话现代医学认为咧性病，尤其是系淋病咧，会增加前列腺癌危险性啊，呢啲咁嘅论述系相似嘅。咁另外仲有一种咧就体弱劳倦啦，啊嗰啲咧年纪大咗啊，身体虚弱咗，尤其是咧有啲人防劳过度咧，亦都会咧因为脾肾两虚而致瘀啊。一有瘀咧，積聚咗咧，喺一個尿路嗰度咧，就會咧發病噶啦。 哇！即係都好多原因啊，嗬。咁中醫喺呢一方面又點樣醫法咧？嚇 嗱，都係根據辨證論治嘅原則啦。一般咧就將前列腺癌分為唔同嘅症型，然後就對症治療啦。我哋可以分開咧有幾個症型嘅。 啊， 咁我哋咧歸納咗六個先啦。 好啊。 第一就係濕熱蕴結，第二咧就係熱毒閉阻，第三淤血阻滯，第四脾虛氣弱。第五肾阳亏虚，第六气阴两虚。 咁啊，逐个听你分析先。 第一個就是濕熱混結型是怎樣 呢？這類型的症狀就是尿頻尿急，有時屙尿會痛或者會出血的，兼有其他的濕熱症狀，譬如說那脷胎很膩、很厚、物會滑等等的。它的治法就是清熱利濕，主要的方用一條叫八正散入面的藥材案，通草、車前子、扁蓄、大黃、滑石、栀子、渠墨和甘草等等加減運用的。 這個就是讓大家都知道一下，不過就不是叫你自己去加減運用， 沒錯啦， 都是要請教專業的醫師， 由醫師同你辨證是不是這個型，然後才開方加減運用的。 沒錯。好，那第二個就是熱毒閉阻型是怎樣 呢？這症狀就是腰背痛、小便滴下滴下，小腹那裡聚住聚住的，排尿當然是困難，有時有血尿，加上會口乾口苦，個人覺得熱又會便秘。治法就是清熱散結，主要的方用一個叫五味消毒飲，有金銀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等等加減運用的。 第三個淤血阻滯又點 咧？呢種症狀就是腰痛啦，一路痛到去小腹，痛到你好難頂嘅，行動都比較困難啲嘅。 舉步維艱咁啦。 舉步維艱冇錯啦，拖下拖下啦，咁個人咧就好猛啦，好容易發嬲啦，咁啊排尿啊困難，同埋有血尿啦。個治法咧就是活血化瘀，有一條方咧叫桃仁紅花煎。入面有红花、当归、桃仁、香附、盐胡索、赤灼、川芎、乳香、丹参、青皮、生地等等，又是加减运用了。 咁第四嗰个脾虚气弱型又点咧？ 嗱，个症状就是小便又是滴下滴下，冇力排尿啦，排尿困难。咁胃口就不好啦，食得唔多嘅，咁又冇力啦，冇气冇力咧，就好容易咧又出自汗，即系喐下就出汗啦。个治法咧就健脾益气。咁個主方咧就用一條叫做補中益氣湯，入邊咧有黃芪、白術、陳皮、星麻、柴胡、黨參、隻甘草同埋當歸加減運用嘅。 咁呢啲咧都係中醫師咧就斷過症睇咗之後咧就去開呢條方出嚟，就唔係大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嘅聽眾們自己去加減運用用呢個方法，就再一次提醒下。 好多謝阿錢，次次都苦口婆心。 係㗎，應該係要提嘅，呢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嚟。 冇錯。 好啦，第五个就是话肾阳亏虚型又点咧？ 嗱，啲症状咧又系腰膝酸软啦，小便冇力啦，又困难啦，个人系好攰啦，咁啊好怕冻嘅，因为肾阳虚咗咧，形寒肢冷啊，丝丝缩缩。咁个治法咧就系补肾温阳，咁啊处方咧用一条叫油桂饮啊，有熟地啦、制附子、玉桂、山药、山茱萸、枸杞子、杜仲、隻甘草加减运用嘅。 系。咁我哋讲緊就话中医喺个治疗方法呢就係根据唔同嘅型呢去运用而开啲方啦。咁第六个型系点呢？就係呢个气阴两虚型又点做 呢？呢啲呢都系比较严重啲㗎啦。小便呢唔通畅啦，个面色呢白晒晒，我哋叫仿白，好攰，一路呢就身体呢就会消瘦啦。腰酸冇气冇力嘅。个治法就系益气养阴。咁主方咧用一条叫生物散，咁入边咧有麦冬、五味子同埋咧党参，再加埋其他嘅药材加减运用啦。 系嗱，咁啊听过崔博士咧就讲话有六种嘅型啦，咁可能当事人咧或者未必分得到嘅，好似系总之都系唔舒服啦，又好似即系差不多咁，咁所以咧如果有咩事，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快啲去揾人帮你啦，揾啲即系专业人士吓。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你知啦，迟手尾就长噶啦嘛。我哋成日都话及早去医治咧，个康复嘅机会都高啲吓。 绝对啱。 好，咁啊讲完晒之后咧，我哋又有啲古仔听下啦，系咪啊？ 今日咧就唔系讲古仔，就咧我哋咧承接上一集咧所讲长者咧因为年纪咧分开有几种讲法啦。咁今集咧我哋咧再继续咧讲下长者佢哋无论喺物质同埋咧精神生活上嗰个层次。 系嗱，上个星期咧，其实你就用咗几个字，让我哋认识一下哦。原来年纪大咧，七十岁就用个咩字，八十岁用个咩字，咁亦都系作咗个顺口溜嘅句子。不如我又喺度重复翻先啦，好唔好？就话虽云老其跌无久，人生还未到尽头。即系你几老都好，去到九十岁都好啦。 唉，都仲系未到尽头，你仲可以继续活得开心噶。假如你健康， 系啦，我写嚟咧就同长者大家打下气嘅， 系 加油啊！ 嗯，咁啊，今次系咪有类似呢啲嘢，系另一个角度要同我哋讲咧？吓， 绝对系啦。最近咧，我接触到一句好有智慧嘅说话喎。 系， 咁呢句说话咧，请阿钱你讲出嚟。 嗯，八个字。 八个字系 何止于米，相其以茶。 这句说话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是。冯友兰先生他生于1895年直至到1990年。总共是多少岁啊？ 95 岁都高寿。 高寿的。咁佢讲呢八个字咧，亦都系对高寿嘅一个高层次嘅祝福嚟噶噃。 系，咁啊，不如咧拆解一下嚟听下先啦吓。 嗱，两个重点字，一个系米，一个系茶。 嗯。 嗱，先至睇个米字啦，我哋拆开个米字，你可以中间咧就睇到个十字，系咪？ 系啊。 嗱，其实上边同下边咧都系中国嘅八字，即系数目字八。上面那个其实是倒写的， 是 下面那个是正写的， 是啱啱啱，那就成为一个米字了， 是没错，那加埋晒就是88了。 哦，是的，中间的十，上有八，下有八，那就88了。 OK， 那就是88岁， 是， 那这个就叫做米寿， 是 有米那个米。那个茶字又怎样呢？茶字呢，大家你拆开来看呢， 是 我们不看草花头字啦， 好啊， 就看下面那个部分呢，就是88啦，又系 哦，又系中国个字八，中间个十，然之后再有八，即系88。 冇错啦，再加埋草花头，草花头咧代表20啊嘛， 系 咁合埋几多岁啊？钱 哇，咪108岁咯 吓。系啦，呢个就叫茶寿啦。 系两样嘢都系即系长寿噶啦。 系啊，88都好好啦，系咪啊？108更好啦。 嗯， 阿冯先生嘅解释就系话米咧系形而下求温饱，所以形而下即系话低层次啲嘅。只要就能够吃得饱，还停留在物质的层面那里。而个茶呢就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 即是提升了的。 提升了，形而上就是比较高层次一点。 嗯， 譬如举例，我们说去探茶、品茶，又有茶道，茶是故香浓，茶味香浓入心等等这些描述。 哇，你可以想象那个心态很舒适的。慢慢系即系又唔需要急嘅咁样。 嗱，咁你谂翻转头，如果你个肚饿紧都食唔饱， 系 边度有心机去探茶啊？系咪 啊？即系话咧，即系等于人哋话用钱，你有闲钱咪可以慢慢使咯，个心态系嘛？ 其实咧，即系话从米寿过渡到茶寿咧，除咗系寿数增加之外，仲显示咧系要从物质嘅层面咧升华到精神嘅层面嘅。 系咁，其实這個呢个咧，我谂好多人都追求嘅。我梗系唔系就系话啊食饱啱啱好，即系问问水水，而系咧我仲可以有舒闲嘅心情啦，嗬，系嘛？ 冇错。嗱，我自己嘅理解咧，就话长者晚年咧系唔单止净系要求话衣食无忧，食饱嗰度就算，仲应该咧要追求更加高境界的精神生活的， 是 享受所谓丰盛晚年 了。嗯，啊，我又想问问，亚洲抗衰老协会，我们经常叫人可以去个网页重温。 是啊， 这个亚洲抗衰老协会就是崔博士你创办的，当初为什么会创办呢？ 是，多谢你提出的钱。其实十几年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人口都老化，我同一班有心人士坐低讲下，喂，我哋从中医或者中西医学角度咧，可唔可以提出啊一啲原则啊，或者一啲方法咧，令大家长者咧都能够咧有所咧领会，然之后咧真真正正可以咧享受到一个丰盛晚年。 系 咁，所以咧我哋订立咗一啲宗旨。 吓，咁呢个宗旨咧，就不如我同你噏出嚟啦。 多谢你，钱。 希望通过不同的活动及途径宣传医药科技、运动、营养及养生等方面的新知识及发展，使每个人正确地面对衰老的来临，并懂得如何令自己即使已步入老年，但心理及生理状况都还能保持健康及有活力，都能愉快幸福地享受丰盛的晚年。 多谢你钱。 啊，非常好、啊。所以人生一个阶段去到年纪，所谓叫做是暮年啦、啊。人生的晚年的时候都一样可以活得开心的。啊、 所以呢在这里我都祝愿每一位长者能够同健康的新心生活 可以做一样嘢叫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哦，嗱，呢句说话唔单止同你嘅老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吓，一齐去步向呢个人生嘅一路晚期相依咁样。另外就原来系我哋身心康健咧，都系可以用呢个字眼形容系嘛。 仲有一样要预告嘅，就系完咗呢个更年期嘅大结局啦。咁下一次咧，我会开讲另一个咧，就喺我哋长者精神层面嗰度咧嘅一种养生之道。 啊，其实都好吓，咁其实嗰个咧系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嘅一个做法嚟嘅。 系啦， 去到嗰个心境嘅时候，嗬。 实际内容就卖个关子，其实以前提过，下次开始啦。 好嗱，咁其实我哋仲未完噶，仲有个汤水同大家讲嘅。咁今日介绍咩汤水？ 一条叫做三骨汤，一人量嘅 三骨， 骨头嘅骨，因为三只药材都有骨字。第一个补骨脂十克，第二个骨碎补同埋透骨草各十五克，仲有一个白花蛇舌草三十克同埋蜜枣两粒。再讲一次，补骨脂十克，骨碎补同埋透骨草各十五克，白花蛇舌草三十克，蜜枣两粒。 点样整呢？ 嗱，洗净晒材料，六碗水左右啦，猛火煲滚咗之后，收慢个火，煲多九个字到就得噶啦。 嗯，咁我又想问一问阿崔博士啦，我见到咧就系补骨脂同埋骨碎补咧，好似系冇喺呢度讲过嗬。 啊，对啦，嗱，补骨脂、骨碎补两个咧都系补肾阳药，系草药嚟嘅。 啊， 两者咧都研究发现咧，佢哋可以咧刺激到咧一啲造骨细胞， 哦， 令到咧骨质咧增加嘅。 系 嗱，补骨脂我哋话温肾壮阳、固精缩存，骨碎补咧补肾固齿添啊， 牙齿嘅齿啊， 系啦，咁如果你牙松松啊，牙齿未得咧， 系 如果你用骨碎补咧，都可能有啲帮助嘅。 系 咁另一个骨咧就透骨草啦，呢个咧就系驱风除湿同埋散瘀消肿嘅。前面两个骨就补嘅，后边个骨咧就消嘅。 嗯， 咁仲有一个白花蛇舌草啦，系寒性，可以清热解毒、利湿通淋。咁亦都制约到咧补骨脂、骨碎补同埋透骨草呢三只药嘅温性。 系 啊，夹埋晒咧呢个汤水咧就系功补兼施，可以固精缩存，亦都散瘀消肿。 系 咁适合咧有前列腺癌、骨转移嘅，有骨痛嗰啲患者咧尝试饮服嘅。 系咁即系男女都得噶系嘛？又 啊，女士咧虽然冇前列腺癌呢回事啊，但系咧因为有功有补咧都会适合嘅。咁总之周身骨痛啊，啲骨又松松咁嗰啲咧，亦都可以咧适合饮服嘅。 好，唔该晒啊，多谢崔博士你好好介绍同埋分析啊！大家可以随时上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茶是故乡浓的主题曲，张学友、陈慧娴接近。 猜不透一切世间真理，于但明白爱是神奇。不知道怎算可歌可泣，却共错这天这地。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2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日在新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指司法机构必须继续保持中立和公正无偏，而在不削弱司法独立前提下，投诉法官的处理机制仍然有提高透明度和问责空间。一阵讲下。 政府就说60至64岁的人士最快在明年首季都可以享有2元的乘车优惠，不过届时他们就要用个人八达通。我们访问过议员、长者关注团体和学者，了解他们的看法。 美国禁止国民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做交易，多间美资大行提早终止在香港上市的衍生产品买卖，约总值是500亿。事件对香港有什么影响？一阵会有。